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759集，蓝辉。五爷转身去了喵喵楼，可是里里外外找了个遍，幺幺没在。 幺幺呢？ 白玉堂问路过的小玉，小玉也忙着呢，貌似邹月的老宅需要返修，这段时间他和依依等都会暂住开封府，所以要收拾出一个院子来。 和天尊他们一起出去了。 白玉堂无奈，他也没法骑别的马。白云帆脾气大，鼻子还灵，以前他也试过骑了别的马，白云帆通常都能闻出来，然后会闹别扭好一阵子。最近因为夭夭，白云帆还闹了一阵，最近刚刚好转，白玉堂可不想再惹他了。于是迎宾队伍离开后，略显空旷的开封大街上，人们看到了英俊潇洒的白五爷，手里提着两个大包袱，悠哉哉地走着。开封府大街上不少人看，但是却没人敢上前搭话。说来也有趣，平时若是白玉堂和展昭一起走在街上，倒是和展昭搭话的人会跟白玉堂也聊两句，随后通常会感慨五爷其实也挺好相处的。白玉堂懒洋洋在街上走着，脑子里却还想着今天早晨发生的事儿。他本身是绝对不相信人死之后魂魄来开封府深渊这种离奇的说法的，可是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当时开封府所有人都在，关键是天尊和阴侯也在。想到这里，白玉堂也有些疑惑，先不说阴侯，单说他师父的好奇心，没理由这会儿不查清楚还和阴侯跑去喝茶，感觉是二人心中有数。白玉堂走着神，很快到了白府门口，白福正好出来，一惊： 哎呀，少爷，你拿的什么 衣服？ 要死了那两丫头。 白玉堂将两大包衣服给白福，白福捧着衣服数落俩丫头竟然让白玉堂跑腿，这都是宠坏了没大没小的。白玉堂拿着账本走到库房，这次陷空岛高价购买了一批冰玉镜子，还有一些玉石珠宝。卢芳似乎打算开个玉器行，白玉堂对这些甚有研究，所以来对一对账，顺便给卢芳列一张往外卖的价格单子。白玉堂看到库房里铺了一桌子的各种玉石珠宝，莫名觉得自己貌似还有点用，不是光会败家的大少爷。桌上很多都是原石，白玉堂拿起来鉴别的同时，发现原石下还压着一张纸，上边是根据原石的形状设计的图案。陷空岛的人脉还是很广的，不少都是著名玉雕师的手笔，还有一些丹青名家的小品画作，情趣皆佳。一直在开封府查案，白玉堂倒是很久没风雅一下了，找了张椅子坐下。五爷对着一块碧绿的翡翠原石发起呆来。白福端来了他喜欢的茶。 五爷，这块石头大爷说准备雕一组八仙过海，拿来做镇店之宝。 的确是块好玉，不过八仙过海太普通了吧，好多人都雕这个。 这个不一样啊，看这个。 白福拿出一张画稿来给白玉堂看，白玉堂接过那张稿子，随后有些吃惊。 这个 巧妙吧，这种画法叫水中镜月，据说画画的时候都是看着镜子来画的，然后画出来是反的，最后雕刻成实物之后啊，都是摆在水里，然后哎， 白福话没说完，白玉堂突然豁地站了起来，将玉石往他手里一塞，拿着画稿冲了出去。白福追到院子里，白玉堂已经没影了。 哎， 白福叹气摇头，不用问，一定是想起来什么线索可以去帮展昭破案了。若是放到以前，他家少爷一定兴致勃勃去看看人家是怎么画出来的，弄几幅收藏一下什么的，这回可好。 白福摇着头收拾桌上的东西，估计白玉堂一时半会儿是不会再想起这茬了，谁知白玉堂又回来了。白福刚想问问，就见白玉堂在桌边寻找了一下，最后拿起了一面最好的冰玉镜子跑了。 哎，那面镜子不知道能不能完整的回来。 白玉堂拿着镜子急匆匆回开封，边走边低头想着心思，他想到了一个法子可以解释这几天出现的鬼魂的现象。白玉堂走得急，就在他拐过弯走向开封府的时候，突然一个人从他身边走过，白玉堂已经走过去了，但是却感觉有些不对劲儿。五爷猛地回过头，四周围却没人，身后也没人走过去。 错觉吗？ 白玉堂微微皱眉，刚才他低头走的时候，有个人跟他擦身而过。那人穿了一件淡蓝灰色的长袍，从他身边经过的时候，白玉堂莫名感觉到了一股寒气，这种寒气应该是内力造成的。白玉堂正低着头呢，所以没看清楚长相，却是先看见了那人的手。他也不知道那人是戴着手套还是什么，手背竟然是蓝灰色的。五爷疑惑的同时抬头，余光瞥到了那人身量极高，远高于一般的中原人。而最诡异的是，就在错身而过的那一瞬间，白玉堂看到他的侧脸，没看清楚五官，甚至没看清楚侧面的轮廓，因为五爷全部的注意力都被那张脸的肤色吸引了，是蓝灰色。这一切发生的太快，等白玉堂回头，那人却不见了。带着疑惑，白玉堂走进了开封府的大门，正碰上迎面跑回府衙的陈修。 啊，少爷，你那么快回来了？ 陈修捧着一坛子酒糟，估计是给天尊准备甜酒酿用的。白玉堂沉默不语，陈修歪着头仰着脸看自家少爷。 少爷，你怎么了？谁惹着你了？ 你在冰原岛住过很久吧？ 陈修点头。他和月牙儿是陆雪儿带大的，陆雪儿虽然住在映雪宫，但是经常会回极北冰原岛陪陆天寒，他们俩姐妹自然也经常跟去。 你还记不记得可以滑冰的那个寒冰湖？ 当然记得，月牙每次都摔跤。 白玉堂也记得，他比月牙儿和陈星大几岁，他第一次见陈星和月牙儿就是小时候回冰原岛，看到寒冰湖上两个小丫头正在滑冰，一个胖乎乎的，一个特别瘦，两人都摔得直滚。寒冰湖是极北冰原岛上一个常年冰封的湖泊，冰原岛上除了温泉，所有的水都是冰冻状态，江河湖海都是连底冻，无一例外。 你俩有去过深礁谷吗？ 去过啊，那个礁人可好看了。 那是礁鱼， 可是体态看着就像个人。 白玉堂沉默不语，这话还得从许多年前说起。深礁谷是寒冰湖里的一条沟壑，也不知道是怎么形成的，但是可以走到湖底。湖底也是冰冻的，在深礁谷的冰面以下，也不知道多深的地方，冻着一条大概有两个人那么长的礁鱼。那礁鱼低垂着头，长长的尾巴折着，感觉就像是在游水的时候突然转了个身就被冻住了。因为水底太深，冰谷底的光线也不太好，所以只能看到一个礁鱼的轮廓，还真是如同陈修说的，猛一看那就像是冻住了个人，虽然能看到鱼尾，但谁知道是不是一个人和一条大鱼的尾巴重合之后组成的呢？白玉堂问过天尊，也问过陆天寒，两人都说那是寒冰湖里的礁鱼已经灭绝了。当时令白玉堂印象最深刻的是冰面下那条礁的皮肤蓝灰色的。 那个肯定是个人的，而且那个应该就是传说中的礁人，长尾巴的那种。 就是传说中轻抚渔船的深海礁人。 嗯，那个一定是小礁人，大的有船那么大。 你怎么知道的？ 五爷你好歹也是陷空岛出来的，渔民们平时聊天的那些事儿你都不听的。 你听到过什么？ 我听钟叔说啊，他年轻的时候和一大帮人出海抓鱼，遇到过一条死鲛人。 死了？ 嗯，钟叔说那天天气很好，他们在海里都能看到海底下的鱼群，正行船呢，突然看到一只桌面那么大的手，还是带蹼的，蓝色的，透明的。 白玉堂皱眉，示意陈仙儿接着说。 钟叔说他爬上船的桅杆，看到水里趴着个人，尾巴老长老长了，身体还是蓝色的，头发也长，浮在水面上比他们的船都大，身子叫鱼吃了一半了。 钟叔三杯酒下肚之后哪次不胡说八道，他的话可信吗？是不是做梦弄混了？ 反正我看着就像是个人。 说完，陈修捧着酒糟坛子去厨房了。白玉堂看着陈修跑走，心中却是疑虑重重，不知道为什么刚才擦身而过的一瞬间看到的那种蓝灰色接近透明的肤色，以及皮肤下若隐若现的血管，真的很像他小时候看到的冰湖底部冻住的那条蛟。 还是我想多了，只是某种病或者中毒，又或者走火入魔什么的。 白玉堂摇了摇头，看了看手里的镜子，决定还是去试一试那个魂飞魄散的法子。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